埋骨之地的刷记录打法最重要的就是走位，利用河里的走位尽可能少的惊动埋在地底的小怪。我们的打法也是继续这个思路，大家注意了，尽可能一步都不要走错。李恒健，你先回来。叶修说。刘浩一怔。 什么啊，才刚开始你就乱跑，不带你了啊。 包子入侵严肃的批评加威胁李恒健。 怎么了？ 刘浩还是不解。 看来你是知道怎么打的。 叶修说。不是冲击记录的话，是不会在这方面节约时间的。多打几个怪，还多些经验。所以，像唐柔和包子入侵，根本就不知道刷记录打法是什么样。 知道，开局这里好像没什么要注意的吧？ 哼，我们要用的是新打法。 听到没有？新打法，不是你会的那种过时的打法。 包子入侵说。 新打法？ 刘浩迷茫。 没错，大家注意我的走法，我边走边说。 叶修说着，已经让他的军魔笑冲了出去。转眼他的身遭土地翻开，四只死灵生物开始朝外爬。 这有什么不同啊？ 刘浩心下茫然。开局这里的四只小怪是无法绕过的，所以这里就是一拥而上把怪干掉。现在军魔校的走法又有什么特别之处？还不是一样把四只小怪齐齐惊动了？四怪冲出，立刻朝着军魔校冲去。下一秒，四怪已经挤在了一团。准确来说也不是挤，只不过是他们从四个方位齐齐冲向同一个目标，恰巧在这个地方碰头了而已。唐柔和包子入侵虽有技术，在荣耀的经验和意识方面却还只是初级菜鸟，对此现象无动于衷。但苏沐橙和刘浩却迅速看出名堂。这是一次巨怪，单凭走位就做到的一次完美巨怪。这一巨算清了小怪的位置、小怪的移动速度、追击路线以及变相选择，随后控制角色的移动走位，在瞬间就让小怪走向了自己需要的位置。对，细节注重到极致的做法。只是这个巨怪手法的确是完美无瑕，但是就凭这样一个巨怪，对这四只小怪的击杀似乎也提升不到哪儿去吧。如果大家一拥而上强行分击四只小怪，也是可以瞬间完成强行巨怪，而且输出可以快上一步。苏沐橙和刘浩此时心里都有着共同的疑惑，军魔校却已经出手。影分身，军魔校假身留在原地，真身已经瞬时闪到了另一侧，但小怪依然是原来的行进方向。影分身这个技能，玩家可以靠经验去判断，但小怪不会。这个技能对于小怪的欺骗性是百分百的。四只小怪继续朝着假身猛扑过去。落花掌，闪到一侧的君莫笑立刻一掌推出，四只小怪互相碰撞飞出，只有一只的击飞不够强烈，眼看就要原地倒下。君莫笑却以一矛挑去，小怪凌空，随即一记龙牙捅上，这只小怪顿时比谁都飞得远。四只小怪齐被打到了一边的石壁上，副本吗？大多都是一个封闭的空间，或山或树或悬崖或墙壁，总之都有这样的障碍引导玩家走向固定的方向，由不得你随便穿行绕怪。四小怪撞墙，君莫笑飞身上去，包子入侵大吼一声就要上前助战，却听叶修叫道： 先看着。 豹子入侵立刻停住，原地转了转，朝着离恨剑的方向说了一句： 喂，不要动啊，看仔细了。 刘浩这次却已经学乖了，绝不会去搭包子入侵的话。君莫笑冲上，一人对四怪，却是轻松压制。原来石壁这边有一个狭小的细缝，君莫笑先前一个落花掌就已经轰了一只怪进去，随后的龙牙又是捅飞进去一只，此时冲上三两下操作后，怪都塞在了里面。说是一对四，其实只是一对一而已。 这个算是一个单刷副本的不错手法，刷记录的话对时间有帮助吗？ 刘浩纳闷，非常纳闷，却也不吱声，只是默默地看着。一只小怪倒下，第二只小怪踏出细缝，片刻后被击杀，再倒下。第三只小怪踏出，击杀，倒下，然后没有了。除叶修以外的其他四人此时在屏幕前都是瞪大了眼睛，他们赫然看到第四只僵尸小怪赫然是被卡在了石缝内，虽张牙舞爪却怎么也走不出来。卡住他的是先前三只骷髅小怪的碎骨，这埋骨之地的骷髅怪被击杀后会立刻碎成一堆，在地面上结起一块，宛若一个疤痕。此时三只骷髅小怪被君莫笑重叠地击杀在了石缝出来一步的位置，三堆碎骨垒砌在一起也不算太高，但笨拙的僵尸小怪却怎么也出不来，只能是卡在里面原地打转。 靠，这样也可以啊！ 刘浩目瞪口呆，这样一来开场四只怪少杀一只，时间肯定是可以节约出来些许的。不过要打出这个程度，操作却是多了很多琐碎之处，少杀一个怪的时间会不会又全都浪费在这方面了呢？刘浩正疑惑这个问题，却听到叶修说道： 要做到的就是这样，但作为刷记录的队伍，我们要用配合在最短的时间完成这次操作。我大致估算了一下，如果合作顺利，在这里我们至少可以比普通队伍快出十秒。 十秒听起来好像并不怎么起眼，但在整个副本过程中有六个这样的十秒，那就是一分钟的优势。一分钟如果不知道这样的手法，很难想象能在其他什么地方给弥补上来，除了用更好的装备提升输出，恐怕已经没有任何办法。刘浩心底升起一丝寒意，他相信类似的手法绝不可能只是在入场的地方有这么一次。果不其然，接下来类似的、别样的，总之都是一些非常强调细节的琐碎操作，但最终却都是可以绕过某些原本打法是无法避战的小怪。原打法一路无失误打下来，可避战的小怪共计12只。新打法一路无失误打下来，可避战的小怪共计21只。依旧按一只十秒的算法，这就是整整一分半钟的优势。刘浩心中惊诧之余，却又是暗自得意。新打法固然更具优势，但现在却已经被自己看在眼里。对于他这样的职业高手，并不用死记所有细节，只是了解到思路，完全就可以靠自己的技术水平重新做出来。不过眼下自己连这番心思都不用花了，因为这一趟结束后，接下来的三趟副本就是开始练习配合了。刘浩可是五人之一。 郝烟柔，这个落花你来，走这边。对， 包子走位啊，用板砖把那只先拍晕，反坦克炮推，用十字斩接一下，然后冲刺撞击。离恨剑的技术不错嘛。 对于这个新人，聂修还是给予了不少表扬。 哪里哪里，大神到时刷记录带我一个吧。 哦，你有工会吗？ 没有。 到时可以需要临时加个工会，你有问题吗？ 哦，原来给工会打工啊，那能拿多少钱啊？ 刘浩这个貌似正常的问题，其实却是用心险恶。他知道叶修帮工会打工需求的是什么，但现在他是带着一队人，那么这报酬拿到后，他是不是会和队里人分？分了的话，那他制作银武会更辛苦。不分的话，那刘浩这个问题就是一次挑拨了。结果叶修还没回答，包子入侵已经十分鄙夷的道：“ 钱？要什么钱？那是上电视，是荣耀。李恒健，你真没出息！我代表水瓶星座鄙视你。” 刘浩语气有些惶恐，心里却在咒骂：“ 包子，你个傻逼呀！给人白打工了，知道不？我说他怎么会带你这个白痴呢？” 而另外两人对此却也毫无反应。风叔烟幕，刘浩不去指望，这人八成就是苏沐橙。那和叶秋是一个鼻孔出气的，一点小赎金哪里挑不得动？可另外这个女人呢，怎么也没反应？这人是谁？刘浩没等来这女人的反应，却听到叶修说：“ 哦，报酬是有的，都是些稀有材料，不过都是我需要的。你想要什么？”“ 我什么也不要，就是随便问问。” 刘浩说。他当然不是想要什么，只是要说出这个话，把利益分配不均这种最能引发矛盾的问题给埋个种子。但现在看来有些失败，那个疑似苏沐橙的就不说了，另外那个女人好像是完全接受不到这方面的信号。至于包子，那他妈就是个白痴。不过白归白，这样的家伙如果真想去挑拨，花花心思应该也不难。 问工会要的材料都是我急需的，至于副本里的其他东西都是大家来分，我是不要的，我想应该没太大问题吧。 叶修说。刘浩一想，刚才两趟副本，君莫笑好像真是什么都没拿，无论小怪偶尔掉出的绿装，还是 boss 掉的蓝装，都是直接选择了放弃。如果回回副本都这样做牌的话，那的确让人无话可说。 哦，没什么，我就好奇随便问问而已。加工会什么的我可以的，带我一个吧，我也想上电视。 嗯，那到时会和工会那边说的，毕竟是帮工会刷记录，如果没有个他们工会的人也有些难看，看他们的意见吧，如果他们不介意的话就带你一个。 好的，多谢多谢。 刘浩说着跟着队伍，他可以完全清楚地掌握这边最终的记录打法，而且身为其中一员的话，可以不显山不漏水地做出一些拉低成绩的行为。他现在本来就是在装模作样的隐藏实力，所以在某些地方完全可以以实力不够的样子勉强支撑，而到了自己真正去刷的时候再全力爆发，这样一来同样的打法他更有把握拿下更好的成绩。就算是到时自己不能成为队伍的一员，那么以他这边全职业选手的配合水平和技术实力，相信也是可以压着队伍一头的。这边几人的实力刘浩已经看得很清楚了，叶秋的君莫笑自然是无话可说，那个风叔烟幕发挥不显山也不漏水，但毕竟是队友，一些操作上的习惯，尤其是和君莫笑之间那非同一般的默契，虽然没有直接证据， 刘浩却已经吃准这人就是苏沐橙。至于另外两人，以刘浩的功力也早察觉完全就是新人，就是不知怎么操作水平相当出色。但这样的人毕竟还不能和职业选手相提并论。望着屏幕上的君莫笑，刘浩一边做出操作勉强的样子，一边露出了得意的笑容。 哼，看来你很怕我呀。 得意笑着的刘浩心下不住地想着。他对于叶修的计划已是了然于胸，打工、刷记录、换材料、提升银武，步骤上看就是这么简单。但这个事儿想持续地做下去，就必须拿下副本的最高记录。这一点叶修很明白，刘浩却也很清楚。冰霜森林的副本记录，刘浩二度出手，只因知道这边是叶秋，所以想把叶秋踩下去。但现在他清楚了这记录的重要性，所以他更加的不遗余力，准备召集五个职业级的选手去制造埋骨之地的记录。叶修这边呢，为了这个记录却也是费尽心思地开发出了新打法，显然也是因为知道这边的对手是刘浩，实力强劲，按常规打法来较量就会像冰霜森林副本一样落于下风。 早就说了，你的时代已经过去了，还是老子起高一招啊。 刘浩一边继续跟着大家打本，却已经不是太用心。毕竟他将组成的队伍职业和眼下这队完全不同，配合方式不可能照搬照抄。该知道的他已经都知道了，之后他们这边也需要操练一下。不过他这可都是职业选手，以他们的职业素质练出这样的配合，肯定不会像叶秋这支杂牌队伍这么辛苦。 哎，真是可怜呐。 游戏中叶修不住地提醒着唐柔，包子入侵，还有离恨剑，注意这注意那。刘浩听着却是过瘾之极，以前他也没少这样被指手画脚过，但如此开心这还是头一次。想着刘浩手底一个打滑，又是一个走位失误。果不其然，叶修着急的声音立刻传来， 离恨剑往回两步，太偏了。哦， 刘浩应着声，心下偷笑，走回两步。他倒是挺有直接弄个团灭的冲动，但是为了长久之计，还是努力忍住，只要保持在包子水平就可以了。四趟副本终于刷完，新打法由于配合太过细密，对于唐柔和包子入侵这种欠缺经验和意识的人来说，只靠死记硬背显得非常困难。刘浩其实是早掌握了，但必须得扮演这种水准。四趟副本出来后也是连连感慨， 啊，好难啊，所以更要用心，知道吗？ 结果又被包子入侵教训了。 唉，明天再来吧。 叶修叹息，他也不是很满意。果然，太复杂的打法让唐柔和包子入侵这种新手的缺陷完全暴露出来了。 冰霜森林副本去吗？ 刘浩问着，他现在心情是无比的好。 先不去了。哦，那我就先下了，明天见。 刘浩说着和众人道别，直接就下线了，随便麻利地刷上自己的账号，跑去了埋骨之地的副本，趁着记忆新鲜，连忙又温习了一下。根据他们这边的职业组合，他也做起了功课。